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018年12月29号星期六，农历的11月23。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从今天开始，城市文化范儿将为您带来元旦特别节目，在此也提醒您上班路上防寒保暖，注意行车安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依然是我们为您准备的文化服务资讯。另外，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节目正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来关注一下各区近期好玩的文化活动。敲钟祈福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习俗，特别是在新年之夜，千年古刹戒台寺聆听祈福的钟声是寺院历年的重要活动。千年古刹戒台寺将在12月31号晚间举行戒台鸣钟声梵音送吉祥活动。新年之夜，戒台寺将按照传统习俑，古钟伴随着梵音撞108响迎新年。新年夜敲祈福钟吉祥如意，是戒台寺自1997年恢复佛事活动以来的每年的重要活动之一。2018年到2019年跨年之夜将继续举办敲钟祈福活动。冰雪柳沟燃情冬奥2019年第三届柳沟冰雪嘉年华暨首届大众冰雪运动会将在北京市延庆区井庄镇柳沟村开幕。本次活动还加入了寻宝元素，玩雪还能遇到宝藏，最大的宝藏还可以兑换5000元现金，感兴趣的朋友可别错过。元旦假期，各种各样的水禽汇聚南宫五洲植物园，给中小学生科普教育提供了一个好去处。南宫五洲植物园位于丰台区王佐镇世界地热博览园内，内有鹦鹉园、垂钓馆和温室乐园三个园，另有蝴蝶泉、丛林飞车、沙地乐园、时光丛林、淘气雨林、迷你驾校、沙漠绿洲、名花名城等儿童小乐园。在五洲植物园里，不但能够欣赏到热带雨林各色植物和会发光的植物，还可以欣赏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名贵鹦鹉。目前五洲植物园已经将垂钓园改造升级成百鸟乐园，百鸟乐园现在已经有50只左右的鸳鸯、鸭和鹅。通过后续添进新品种，百鸟园将汇集100余种小动物在园内，届时游客可以观赏游玩。元旦小长假，百鸟乐园将对外开放。北京的天气越来越冷，在门头沟妙峰山镇神泉峡景区里，大面积的人工冰瀑已经正式向游客开放。远远看去，冰瀑好似一条巨龙攀附在陡峭的崖壁上，近看则粉雕玉琢一般在阳光下闪着银光。冰瀑所在的炭厂村挂牌的民俗户就有28户。炭厂村历史上一共有3次产业转型，过去是烧炭业到大农业，再后来从大农业到林果业一直都不太理想，近几年由林果业转向生态旅游，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开发旅游业，尝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甜头，感兴趣的朋友记得提前预定。近些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市民对鲜花绿植的消费量逐年增大，插花花艺也逐渐从小众爱好变得推广普及起来。顺义区首批3家园艺驿站挂牌，至此全市园艺驿站已达到33家。这些园艺驿站分布在公园、学校、社区当中，市民可以就近到园艺驿站购买鲜花绿植，学习插花、花卉养护等知识。新挂牌的3家园艺驿站分别是鲜花岗园艺驿站、黄氏庄园园艺驿站和玉龙五园区园艺驿站。建设园艺驿站，一方面是满足部分市民的园艺需求，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各种公益活动，让更多市民认识到园艺之美，享受到园艺的乐趣。 在即将到来的2019年有更多的好风景等着大家。2019年风景年票增加至52家景区，仅需100元便可全年无限次畅游，平均一家景区2元钱都不到。作为北京市惠民工程之一，由北京市风景名胜区协会主办的北京风景年票近年来受到了市民的欢迎。2019年北京风景年票包含的52家景区多在京郊，房山景区最多，共有17家，延庆区和密云区景区均为8家，其他郊区的知名景区如祭台寺、慕田峪长城、金海湖等也在年票的包含景区之中。本年度风景年票不限制办理时间，但限量共15万张，目前还在办理中，办完即止。年票线上购买可通过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惠民游，线下可以在朝阳公园南门、西门、东七门以及龙潭公园北门购买。2018年12月31号22点到2019年0点30分，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节目将在北京五大特色书店进行，多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京味作家、表演艺术家、书香家庭、大学生、海外留学生以及北京电台征集的19对优秀诵读人共聚一堂，以诵读经典名篇的形式唱响祖国颂歌。活动设计了1+1+5的模式，即一个主直播间、一个主会场、五个分会场。活动以红楼公共藏书楼作为主会场，联动全程，掀起全程诵读热潮，同时连线宝岛台湾，两岸携手诵读迎接新年。跨年活动以北京电台文艺广播为主直播间，联合北京电台交通广播、青年广播共同进行音频直播，听听 FM、 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中国青年报官方 APP、 一直播、凤凰峰直播、网易新闻将同步视频直播。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再来看一组其他方面的生活服务资讯。东南三环边分钟四桥西北是丰台区方庄地区最后一片棚户区。近日，这块棚户区安置房项目住宅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开始征求意见，下月初将正式公布房屋征收补偿方案。本次棚改涉及丰台区居民495户，约2000人。棚改后，这里将建设48公顷的方庄大绿地，项目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约10公顷，共有16栋楼，总户数为4419户，停车位2322个。目前安置房已经有4栋楼结构封顶，4栋楼已经开工，剩余8栋楼将根据棚改进度陆续开工。安置房以中小户型为主，80平方米左右户型最多，并将配套建设一所幼儿园。棚改后腾退的土地除了安置房屋外，将全部建设成方庄大绿地。近日，怀柔区园林绿化局开展的湿地资源调查完成，结果显示该地区湿地总面积达到4100余公顷，相对于2007年湿地总面积增加了1000余公顷。根据该区园林绿化局工作人员介绍，增加面积主要来源于永久性河流、季节性或间歇性河流以及库塘湿地面积的增加。调查中发现的湿地植物种类，仅高等植物就有27棵、212属、366种。其中在淮沙河怀柔水库入口发现了濒临灭绝的物种黄花狸藻，湿地野生动物鸟类、鱼类、两栖类共29目、76棵、376种。通过此次调查，进一步摸清了怀柔湿地资源树资源特点，为助力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生态平衡奠定了基础。本月底，地铁六号线西延线就将开通。虽然还没有开通，但前期公布的地铁装修效果图已经让不少网友直呼美得可以拍婚纱照。六号线西延工程的车站主要以暗挖为主，这也恰好给地铁内部提供了更多的空间。设计师刻意抬高了天花板高度，整合设备管线，摒弃了涂脂抹粉的装饰手法，让地铁站不再给乘客封闭和压抑感。这种效果尤其体现在通道里，在田村站连接两个端头站厅的通道中部拱起，与天花板浑然一体，白蓝相间，让空间更加开阔舒展。另一个网红通道在廖公庄站，从 A 口进入车站后会先经过一段通道，通道两侧墙壁布满海星，乘客就像徜徉于大海一般。除了车站内部装饰格外亮眼以外，六号线西延工程的六座车站中有五座实现了一体化设计，出入口与周边建筑融为一体，未来乘客出行也会更加方便。 元旦假期临近，市交管局近期发布元旦假期交通安全预警。根据近三年的统计数据，长阳北路东大桥至温榆河大道路口、机场高速辅路南高路口、新发地北桥、肖家河桥等地的事故最为集中，而且在节前一天全市事故总量最高。据交管部门的统计，元旦假期前后每天8点至11点、15点至18点事故高发，朝阳、丰台、海淀三个区的交通事故比例较高，高发路段多为商圈周边道路、长途客运站周边道路或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明年1月1号起，东城区、西城区和通州区将率先全面实施道路停车改革，并实现电子收费。需要提醒市民的是，道路停车将不再有现场人工收费，停车人不需要将停车费交给任何现场人员，也不需要扫描任何人出示的二维码付费。本次改革将道路停车位分为白实线停车位和白虚线停车位，白实线停车位主要用于出行停车，实行电子收费，白虚线停车位用于周边居民经认证车辆的居住停车，实施自治管理。白实线停车位停车缴费以电子支付方式为主，方便快捷，实现收费方式转变。停车人可以通过北京交通 APP、 微信公众号、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城市服务等四种渠道获知停放时间和费用，并在线缴费。今后还将逐步扩展在线缴费渠道，同时使用北京交通 APP 通过微信、支付宝或 ETC 支付，停车人还可以实现无感支付。 每个忙碌的早晨，黄燕 子昂用最有范儿的声音唤起元气满满的一天， 把最有文化的故事说出不一样的感觉。 城市文化范，真香啊。 是城市文化范。 2019年的早上和晚上，咱们朝夕相伴每一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107.3，AM1026，城市文化范儿。 大兴是中国最古老的县份之一，历史上因辖与锦衣京师，号称天下首义。而如今随着新机场建设，北京第三轮城南行动计划的启动，大兴的未来也值得憧憬。大兴究竟有多美？大兴究竟有哪些故事？城市文化范新年期间为您带来徐德亮播讲的大兴系列评书《大美大兴》。 东方兴国门，京南古韵右，徐德亮讲述大美大兴。 天下首义，京南大兴，包容四海寿千年，阅尽沧桑色更鲜。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从今天开始呢，我将为大家带来大美大兴。今天咱们是第一集，你不知道的千年大兴。大兴啊，这个词儿人们是并不陌生。北京市南郊的一个行政区，东临通州，南据河北，西临房山，北接丰台朝阳，由永定河、凉水河流经过境。这个大兴的境内呢，有天堂河、大龙河、小龙河、新凤河，贯通着。这全境呢，都属于永定河冲积平原，气候很温和，四季分明。这大兴啊，扼守着北京的南大门。每一个上北京来的人，说实话啊，未必能说得出大兴具体在哪儿，但是都一定从大兴地面上走过。北上进京的人，今年九月份，大兴啊，有了激动人心的消息了。你别看大兴啊，又有历史，地方还大，它一般的都没有什么爆炸性的新闻。今年九月份这消息来了，就是咱们京南的这个北京的新机场啊，正式命名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机场和配套工程将在2019年6月30日竣工验收，9月30日前投入运营。 那么说起大兴呢，除了机场，人们能够知道的有高知名度的事物那还有很多，哎，像什么西瓜呀、南园呢、古梨园啊等等。那么这回国际机场正式命名了，那无疑让大兴拥有了一张闪亮的新名片。而且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大兴这个区县地名直接与国际挂钩了，门户升级了，大兴从京南直接走向国际了。这个即将走上国际舞台的大兴可是历史悠久，从先秦，在秦朝后来郡县制嘛，那会儿就有大兴，大概有2400多年的历史，这是中国最早的建制县之一。咱们先沿着大兴区的区史啊给您说说，当然太远的历史啊，什么秦的、汉的、隋呀、唐啊，这个咱们就一带而过。哎，总之这个名称啊和隶属关系啊、区划大小啊，也是变来变去。等到了金代，到了贞元二年，也就是公元的1154年，大兴这开始粉墨登场了。原永安府改名叫大兴府，原来的金县改名叫大兴县，隶属大兴府，这是金中都的一郭县。那位说金中都我知道，这一郭县是什么意思？哎，一郭县就说您这个县呀设在上级州府的城池里边，哎，郭不就是城郭吗，叫一郭县。那么大兴充当一郭县的历史就这么一直延续下来了，元、明、清都是这样。到了明代了，定都北京，原来的北平府就改称为顺天府了。这个顺天府呢有两个一郭县，以中轴县为界，城东以及郊区属大兴，城西以及郊区属宛平。对，过去老说大宛两县就指的大兴县、宛平县。那么太和殿的御座咱们都知道安放在中轴线上啊，皇上一登大宝要坐那个御座上边，那正好在中轴线上坐着呀。所以老话说皇上驾坐金銮殿，左踩大兴，右踏宛平，那就是这意思。各位一想说城东属大兴，城西属宛平，那不就是今天的东城与西城吗？哎，您也可以这么简单理解，但毕竟历史跟现在它还是有一个严格。当然当年的大兴比今天的东城区还得大很多，至少还得包括朝阳的一大部分。所以呢您要现在去研究东城区的史志，就是地方史志啊，它是从大兴说起的。那么作为东城的一郭县，县衙设在哪儿？就在今天的大兴胡同，这也正是大兴胡同得名的由来。哎，有朋友啊就会问了，说你怎么证明当年的县衙就设在大兴胡同啊？哎，有两个实物可以跟历史资料对应，一个就是现在的东城区公安分局，它位于今天大兴胡同的中部院内，那就是当年的县衙所在地。另一个呢就是县衙对面的大兴城隍庙，现在这城隍庙还有，那山门啊保存还算不错呢，但是庙里那已经就是居民的大院了，那山门上精美的石雕您现在还可以看得见，而且呢门两边有同治十年刻的石楹联，就是对联啊，是石头刻的，上联是杨氏奸雄伪天害理皆由己，下联是阴司报应古往今来放过谁。城隍庙嘛，城隍老爷那就相当是啊阴间的县太爷似的，要管报应啊，当然这都是迷信啊，但是这也是历史的一种遗存，一方面呢劝人向善，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大兴当年作为京县的这无奈。怎么无奈呀？对了，他管片里都是皇亲国戚，都是王公大臣，那当官的谁敢管他们呀？ 那只能是哎念个牙疼咒啊，你们这伤天害理啊，明人死了以后啊，哎，城隍老爷子管你们，也就这意思。可以说呀，大兴县落址在大兴胡同这段历史，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政治安全都十分重要。那么后来到了1928年，发生了转折了。在这一年，大兴县被划归到河北省，这个县址就不在北京城内了，就迁到黄村去了。过了一年，又被降为了二等县。从此，大兴从首都的核心地区被迁到了偏远的郊区了。所以说，大兴怎么从东城迁到京南去了？哎，这就是历史。从1928年以后，大兴这才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这个大兴。那么之后呢，一直到了1958年，大兴都归河北，哎，河北省大兴县。到了1958年的时候呢，大兴啊重新划分到首都的范围内，回到了北京的怀抱了。但是它已经是郊区县，这个身份就不能改变了。那么它曾经辉煌了多个朝代的那片地方呢，今天就只能叫东城了。当然，现在大兴的发展呢也非常快，庞各庄的西瓜、定福庄的梨、礼贤的葡萄、安定的桑葚都成为了大兴标志性的产品，享誉全国乃至世界。大兴区建设进程也在加快发展。2010年，京开高速是全线的开通；2012年，地铁四号线通车；2015年，首都第二机场动工；2019年，新机场落成。大兴区产业转化升级，从国内首款透明液晶显示屏到28纳米工艺的这芯片，从京东方投资280亿元的8.5代线，到奔驰在德国之外的第一个海外发动机工厂，哎，这都标明了产业转化升级的这些个成果。天下首义，京南大兴。包容四海寿千年，阅尽沧桑色更鲜。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呢，大美大兴，咱们下回接着说。 以上节目由北京市大兴区委、北京电台城市广播联合播出。 微笑来带过，我没有

天下首义，荆南大兴，包容四海寿千年，阅尽沧桑色更鲜。大兴趣的故事还有不少呢，大美大兴，下回咱们接着说。 以上节目由北京市大兴区委、北京电台城市广播联合播出。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节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的第三节节目中，主持人黄燕将继续邀请经济学者、投资人杜帅为您带来杜帅开说，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上周六12月22号就已经是冬至了哈， 嗯嗯， 这个天儿是越来越冷了，现在大家也越来越不愿意出去了，都宅在家里头，但是外卖倒是越来越火了哈。 嗯， 哎，那说到这个外卖呢，我相信美团外卖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街上经常能够看到穿着这个黄色工作服的这个送外卖的小哥员工们哈穿梭往来。其实除了外卖，今年七月份美团还正式上线了闪购业务，涵盖了超市、便利、生鲜、果蔬等等很多的品类，及时送货上门，24小时无间断配送，非常方便。而且呢，还给现代人的生活总结了三个字儿，叫忙、急、宅。忙就是工作忙，宅就是休息的时候就宅着，然后突发状况的时候又很着急哈。 嗯， 所以随之而来的需求呢，也都对应了美团的各项的业务。美团真的是赶对了这波互联网的发展趋势了哈。 是， 到底是他赶上了，还是说他的策略另有过人之处呢？杜帅开说，今儿您跟我们来说一说美团是不是真的像看上去那么美。 嗯， 美团杜帅您也比较熟悉了哈， 是， 来跟我们说一说他的发展历史吧。因为很多人一说到美团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外卖啊，其实没想到美团居然这悄没声的现在已经发展出这么多的业务来了哈。 是啊，美团最早咱们接触的应该是，我记得很多优惠券是在美团上， 早年间咱们那时候说团购网站的时候，它就是其中的一个， 对，而且是非常流行的一个。 是啊，好多团购网站都倒闭了，没想到它还活下来，而且还现在是 活得还挺好， 活挺滋润的。 是， 业务越发展越多了哈。 是，包括你看现在我看很多咱们出去吃饭，基本上都是有美团的优惠，大家还是在用。 是， 所以它具备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呢，就是具备的我们所谓的支付功能。 嗯， 比如说有些商家，我们做一些优惠活动的时候，会找美团来做参与。 嗯， 一个美团，一个大众点评。 对， 是吧？那大家 经常现在比较流行的， 对，经常会在上面买一些优惠券，对商家进行再次支付。 嗯， 啊，相当于是一个支付功能的平台。 比如说什么90块钱买100块钱的券啊，这种、啊。 对，是。 或者是什么40块钱买50块钱的券啊？ 是这样、 啊。 这第一种，第二个呢，它的功能还具有这种我们所谓的就是懒人经济的承载体。 嗯。 什么意思呢？就大家都不太喜欢出来了， 嗯 啊，尤其到冬天啊，齁冷的，大家在家里边一待，我想吃什么呢？那这美团外卖来送吧，既便宜，还能享受到我在饭店里吃的同样的美味。 夏天齁热也不愿意出去、 啊、对，齁热也是， 而且确实是现在外卖有好多的这个优惠券，有的时候你拿了这个券之后你买、 嗯、 比你去店里头堂食还要便宜一些， 是要便宜很多 啊，因为你不用他店里的地儿，其实人家又卖的这个份数又更多，所以商家也乐于这种优惠哈。 是，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对于我们大家消费的一个促进作用、 嗯、 我记得前几期节目咱们也说过关于这个懒人经济， 对， 是现在一个主要经济的模式， 没错。 那么美团呢，其实我记得是2010年的时候，美团网是王兴创始人，2010年8月份也获得了红杉资本啊1200万美元的这个 A 轮融资，包括2011年7月份，我记得也是拿了5000万的这个 B 轮融资。 嗯， 美团这个模式在投资界里面还是比较火的，对他来说记得还是比较清楚。 嗯， 大家想一想，其实还是不少的，在那个年代2010年2011年左右， 是 啊，还是比较大的一个数字的。 那么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团购业务之外呢，后来他最大的发展项目是外卖。因为现在一说起美团，大家一想的它是一个外卖平台。 嗯， 那后来我们刚才也说了，其实除了外卖之外，美团现在其实发展出了很多的业务线来。 是啊，比如说其实最有意思的，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美团呢为了推广， 嗯， 他当时说要做一部分这个团购空气， 嗯， 因为那段时间正好雾霾特别严重嘛，做了 估计也是一个销售的噱头、啊、 对，销售的噱头。包括当时陈光标算作一个慈善家，他还经常说是啊，我要卖我的光标空气，基本上是属于我记得2块钱一瓶吧，都是一些营销的噱头。 然后美团现在已经是在这个香港正式挂牌上市了哈， 嗯， 是在今年的9月7号正式挂牌上市 了。对， 那么2010年那一年应该是团购特别火的一年。 是， 刚才也说了，美团实际上就是在那一年成立的。 嗯， 但是现在再看看呢，今天的团购网站还活着几家呢？屈指可数了哈。 嗯， 为什么那么多的团购企业都倒闭了，美团能够活下来呢？美团它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首先呢，就是美团啊，它不仅仅是做团购， 嗯， 那么它后来呢又发展了很多类似于外卖业务，还有我们所说的酒店预订， 嗯， 也就是说它承载了部分携程和去哪儿网之间的一个功能， 嗯， 后来呢，包括你像我们骑的摩拜单车， 他还进行了一个收购，所以说这也是美团他的创始人在价值观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概述，这第一个。 嗯， 第二个呢，就是美团呢是属于千团大战中的核心价值模式，就是用户价值的这种驱动的模式。 嗯， 比如说他是第一家提出到期不消费自动退款的团购网站。 嗯， 这个是很多团购网站做不到的。第二个呢，就是我记得当时有一次和 DQ 的合作，推出来了很多这种团购的优惠券。 嗯， 原价50，那团购价呢是28块钱。 嗯嗯， 有10000多个人买，可是客户拿到 DQ 却说用不了，美团就把钱啊补偿给了客户。 所以他是有诚信的。 对， 因为很多那会儿的这个团购平台，就如果你去买了他的券去那边消费不行的话，他们就会把这个问题推给那边的商家，大家互相推诿，不了了之哈。 是，包括其实现在我们很多人用的这种订酒店的啦，订机票的这种，基本上都是互相推诿的一个状态。 是， 所以现在美团做到了这样一个程度，我觉得还是把诚信放在第一位的。 嗯， 这也是一个企业立足之本。 嗯， 那第二点呢，就是美团一开始啊就着重发展是2-3线城市的市场，他提出的战略叫在红海中抢蓝海，这是他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 怎么讲呢？ 就是说你看很多2-3线城市它的市场还是比较广阔的。 嗯， 但是呢2-3线城市当中呢也有一些白领啦，或者一些中产阶级啦，他们所用的这些东西往往是可能比1线城市市场面更广一些。 嗯， 这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美团呢还守住了就是什么做什么不做。 嗯， 他自己说我们不做啊实体电商，不做线下广告，做什么呢？就做疯狂采购线上的流量，而且是坚决要疯狂采购线上流量。 嗯， 就只做线上的这样一些商品的采集。 嗯， 包括他在12年呢也是坚决的转型这个移动互联的领域。 嗯， 那比如说诺基亚当时这个 PC 端时代的时候还是有大量的利润和流量的。 嗯， 诺基亚就没有放弃自己的市场，所以失败了。那么美团他敢于去放弃自己原来的一些配套，原来的一些产业。 嗯， 而诺基亚呢它属于对自己的市场啊定位不是特别准确。 嗯，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美团呢比较早的就已经放弃了 PC 端，他认为移动互联用户是他的主要的，所以他把他的这个主要的发展精力放在移动用户上。这其实也是他赌对了哈。 是完全也是跟创始人的这个战略眼光有很大的关系。 是， 嗯， 而刚才您说的这个诺基亚就是他们那时候又舍不得放弃这个 PC 端，然后呢又要发展移动互联业务，所以都没有发展好哈。 是， 有的时候你要看清这个方向，所以他这个领导者就特别重要，你要能看准这个方向。 是，所以说为什么说叫大海航行看舵手嘛，所以舵手很重要的。 但是看得准不准呢，这个只能是事后翻回来看，当时那个情况下真的谁也没有办法做这个决定哈。 是， 真是需要有这个胆识的。 嗯，所以我们经常说舵手呢并不一定说是那种掌舵的那个舵，有可能是这种勇于去剁馅儿的那个舵啊。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有些业务，比如说像美团，他当时真的是壮士断腕一样， 嗯 啊，非常毅然决然的就放弃了自己原来的这个 PC 端的这种业务。 嗯，所以现在来看，美团其实涉猎的业务种类还是挺多的，而且看起来还是有点杂哈。嗯， 是， 但他真的是杂乱无章呢，还是说形散神不散呢？杜帅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吧，这些业务的背后，美团它的这个业务逻辑到底是什么呢？它为什么不是说朝着一个方向精耕细作，而是全面发展呢？ 首先呢，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呀，美团是没有边界的，说美团很复杂，什么都做。但其实美团呀是非常清晰的。 嗯， 我记得啊，他当时提出一个战略叫一体两翼。一体就是以美团外卖餐饮这个领域作为一体来带动两翼的发展，包括带动外卖，带动这个流量的发展等等的这样一个模式。大家都知道美团经常会有打折，而且补贴特别厉害，吸引了非常多的客流，那么外卖的费用呢也会相对便宜一点。我不知道黄老师是不是也经常去点这样一些外卖啊。 嗯，会，忙的时候经常会，我们办公室同事有时候中午来不及也会点点外卖。 是啊，那肯定是比下面吃要便宜很多咯。 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你好像点上来就是比你自己去堂食还要方便的多。 这就是一个年代的一个变迁。那当时呢，我记得最早的时候也是我一个朋友，他做的是什么，就是在每个写字楼下面做一个自动盒饭的售卖机。 嗯， 那个时候还获得了1-2千万的投资，我记得是2008年左右，当时是非常火的。 嗯， 当时呢比如说我们投币进去，当时还没有移动支付这么先进的技术，微信还刚刚开始流行， 投那1块钱的大泵是吧。 对，投大泵或者投这种纸币来找零。 对对对， 这种方式。 嗯， 然后这个我能得到一份盒饭，然后拿回去吃。没想到10年的时间，时代变迁如此之快。 嗯， 所以这也是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便利。 这是我们所说的美团的一体。那两翼呢，就是一个是生活服务类业务的横向展开，第二个呢就是科技企业的一个靠拢。 嗯， 比如说你像美团呢收购了摩拜，它其实就是在布局。18年的时候，就今年啊，美团正式宣布加入加州大学伯克利的自动驾驶产业联盟。 嗯， 加州大学伯克利是一个非常牛的一个院校了，那么它进入了这样一个自动驾驶的产业联盟当中，而且它把这个无人配送开放平台呢加入了无人机概念， 嗯， 还有这个新款的概念车概念，所以这也是一个它的一个极大的布局点。所以往后来说，比如说像无人机送餐，可能以后会成为一个新的主流。 嗯， 估计再过10年到2028年的时候，可能每个人的家里面，只要你在窗户口，窗户打开，就有一个无人机带着一份自己喜欢吃的外卖就来了。 所以它这个布局也是有前瞻性的， 一定是的。 因为你现在，尤其是在一些人力成本比较高的地方，这个其实就很有必要的哈。 对，像尤其北京这种城市，人力成本现在越来越高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对美团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往后发展的一个点。 嗯， 包括它的科研费用，我听说就达到了几十个亿，非常的高。 嗯， 再就是它推出了一些类似于美团租车、美团打车，甚至说收购了摩拜单车。 嗯， 这都是它以后布局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嗯， 所以说美团啊，虽然说它是一个企业， 嗯， 它不仅仅是一个外卖企业， 千万不要只把它看作一个外卖平台。 对，是，其实以后很多东西都可能有它来为我们协助完成的。 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开云雾，不再迷茫。城市文化范儿周末特别节目《杜帅开说》，欢迎继续收听。 那之前呢，有一期节目咱们说过人人网，这是曾经备受关注的一个互联网的社交平台。那么后来呢，我们也说了，它本来是几十亿美金的这个市值，最后是以几千万美金就给卖掉了哈。 嗯， 当时我记得杜帅您也说过，人人网的没落正是由于他们跟风。什么火就做什么、 嗯、对。 那么相比之下，您看这美团网啊，它业务也很多呀，它做的也都是现在正火的这些业务啊、 嗯、是 是吧， 是。 那为什么美团网它目前的这个趋势是蒸蒸日上的，可是这人人网就落寞了呢、嗯、 其实咱们可以看啊，包括刚才咱们也说到过，美团它考虑的不仅仅是短期利益，美团做商业呢，我感觉是格局非常大。 嗯， 比如说你刚才我们说科研费用就达到几十个亿，甚至他投资了一些现在无法盈利的，比如说像新款的概念车、无人机、 嗯、 这些领域。人人网不是，人人网当年是确实是以利润为导向。 嗯， 我们也说过，什么赚钱他就做什么。 嗯， 所以往往是抓不住时代的潮流的，这就是跟领导人的眼光有关系。那么一个领导人呢，可能他有格局胸怀，可能他就会布局一些现在不可能赚钱但以后有可能赚钱的行业。但人人网呢，就属于我觉得现在我能赚钱我就赶紧做，没想到我刚开始做这个行业已经慢慢开始没落了。因为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时代的这种潮流是最重要的。 嗯， 你只有紧跟时代潮流，甚至说要提前时代潮流，这才是最关键的一个领导人的一个眼光吧，算是、 就是你不能只考虑这种短期的利益、 对，要有一个长期的一个格局观才是最重要的。 嗯， 第二个呢，就是美团呢快准狠，紧紧抓住了自己的核心业务，并且跟上了时代，敢于把全部资金啊投入到一个地方。人人网呢，却恰恰放弃了它的核心业务，就是我们所谓的社团或者说外交这样一个平台，而且做了一些别的。 嗯， 包括美团，大家现在可以看得出来，从最开始的团购，它一直都有。 嗯， 到了现在发展的这样一些不同的领域。 嗯， 包括它敢把所有的钱用去买流量，不做广告。接着敢果断地放弃 PC 端，转向移动互联网。 嗯， 接着敢把所有的资源转向外卖行业。 嗯， 现在呢又收购了摩拜单车，几十个亿，为了产业布局，说收购就收购了，真的是很牛的一个地方。 就是敢花大价钱来做他认为核心的这种业务哈。 对啊，所以说您看，我觉得像咱们俩都不敢去这么玩啊，我觉得可能真的会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而且赌性非常的大。没想到每一次真的都赌对了。 嗯，很多企业都不敢这么玩哈。 嗯。 但是不敢玩的企业后来都倒闭了， 是， 所以还是您刚才说的，就是他的这个决策者对于这个未来方向的这种把握 把控， 还有他的这个魄力，其实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哈。 对，所以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去搜索一下关于他的创始人王兴的这样一个发展的阶段、可能会从他的身上得到一些启示。 嗯，但是呢，要说这个美团啊，它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有很多次是跟行业的大佬叫板的。 嗯， 比如最开始推外卖业务的时候跟饿了么叫板。 嗯， 后来呢推出这个酒店的预订服务 跟携程叫板， 是 好像美团还运气不错是吗？总是能逆袭成功啊。去年四月份美团又推出了美团打车，这是跟滴滴叫板。 嗯， 为什么美团它在这种多点布局的时候还能够突破这些行业的壁垒，应该说还是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成功呢？ 首先啊，美团它有着很强大的商业逻辑，就是没有格局的事情啊不做，逻辑不清晰的业务就算短期能盈利啊也不要做。 嗯， 这是美团每年都会给员工啊说的几句话。那么千团大战呢，本来就可以开始做酒店，但是没有做。 哦，他开始是没有做的。 对，开始没有做。 嗯， 你像我记得应该是2012年千团大战，当时每个城市都有城市经理嘛。 嗯， 那城市经理做地推的时候呢，就是以一个街区为单位，遇到什么店就谈什么店。所以谈到一个酒店的订单和谈一个餐馆的订单，对于城市经理来说没什么不同。 就做地面推广的时候，反正就一家家捋过去谈哈。 对呀、啊，而且 你加入我们吧。 而且酒店又特别大、所以说谈起来比较好谈。 嗯。 那么当时美团觉得什么呀？就是酒店行业的业务逻辑，他们自己并没有理清楚。 嗯。 于是这个项目呢就停了下来。 对，因为很多大的酒店啊，它是有餐厅、有住宿，它等于是那时候虽然去谈了，但是只谈了餐厅部分，并没有谈这个酒店住宿的这种业务哈。 对，是这样。所以说他们就觉得稀里糊涂的能赚点营业额和利润的生意啊，美团是基本不会做的。 嗯， 到后来呢，业务模式逐渐理清之后，往往能找到突破口，实现逆袭。 嗯， 比如说你像到2013年的时候，美团才设立一个小分队就开始做这个市场。 嗯， 开始的时候也是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说你像同行业的竞争了等等的一些问题。 嗯， 但后来呢，美团逐渐摸索出一套打法，在美团 APP 上，他们会非常注重酒店住宿页面小场景的运营。 嗯， 用心拥有了很多这种不同的印象，知道美团可以订酒店。到需要的时候呢，很多人就可以拿这个 APP 啊一键搞定，实现这个流量的一种转化。 嗯， 所以美团关注到了同行业的一些领域的空白。 哦， 比如说像携程。 嗯 啊，携程它主要是做商旅跨城市、那美团呢更偏向于本地业务。 嗯， 所以说美团就在2017年之间啊，美团酒店的间夜变成了全网第一了啊。 什么叫间夜？ 就是酒店每间夜晚的价格、还有它的这个预订量就变成了全网第一。 是，你这个本地的话、您比如说在北京，您去密云啊，或者去什么怀柔啊，去延庆那种地方玩，住一晚上，节假日的时候，这个大家还是很多人会有这样的需求的哈。 是，对本地的服务还是非常到位的。 嗯，其实说到企业发展势头好，难免大家就会说啊，这个发展这么好啊，可以上市了。 嗯， 那要说美团呢，从2010年、2011年发展到现在，要说上市其实早就可以上市了哈，但是它一直到今年2018年才上市的。但你觉得它迟迟没有上市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有很多，包括前几期我们也讲过桃花碧老太太女神是吧，没有上市，它有很多原因。包括呢还有一个就是跟桃花碧相关的一个人大家可能不知道，但是每一次我们做饭必用到这个调料是什么呢？就是王守义十三香 啊。 啊，这个老爷子也非常厉害，王守义老爷子。 嗯， 每年的利润啊在20亿往上。 利润呢？ 对，利润。但是他从来不上市。我觉得可以有一期啊专门说一说这个王守义老爷子这个传奇人生啊。 哎，我看可以。 是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美团呢，首先他也是成为了一个独角兽的企业。 嗯， 不需要以上市作为他自己的一个企业的发展点。 嗯， 第二个呢就是美团呢可能是在收购摩拜的时候啊缺钱了，因为毕竟几十个亿的现金流对于一个互联网企业来说还是一个很受打击的一个事情。 嗯， 那第三个呢就是其实美团现在也不缺钱，因为它背后的投资方呢也是大股东呢可是腾讯哦。 嗯 啊，就像阿里也收购了这个饿了么，实际上这是腾讯和阿里的一个战争。 对，他们呢在布局这种市场的多元化。 嗯，对，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 ？BAT 三大企业、，B 是什么？就是百度。 百度，哎。 A 呢是阿里 ，T 呢是腾讯。 嗯， 这三家企业相互斗争，其实我们是非常开心的。 嗯， 因为这样的话，优惠券又越来越多。 是啊，有竞争，我们才能有福利。对对对。那么现在这个美团上市了，您觉得会对它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美团在上市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慢慢的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知名度会打得更多，甚至它可能会在国外也慢慢的形成自己的一个体系。 嗯， 我们中国人原来是用美团的，那么可能到了国外之后先以中国人为带动，慢慢一点一点的外国人也会用美团进行自己的一些购物消费。大家都知道，如果在美国待的时间长的人会知道，美国的这些互动类的软件还是非常少的。 嗯， 甚至说我觉得肯定是会先从留美的华侨华人这方面先开始展开。 嗯， 比如说最早我记得我当时去美国的时候，美国当地的政府官员啊就跟我抱怨，为什么抱怨？是原来这 这个地方呢全是卖奢侈品的， 嗯， 特别的豪华。但是当有一个中国人来了，一看说哟，这所有的奢侈品店旁边竟然没有吃饭的，他呢就在旁边开了一个沙县小吃，没想到呢是排起了长队。后来 奢侈品店火， 对啊，所以后来呢所有的奢侈品店一看哟，生意干不下去了，这个地方呢变成了餐馆一条街了。 这不是跟我们现在这商场的发展很像吗？ 对，非常像。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华人华侨啊，还有华籍的这些炎黄子孙们做的一个贡献，就它的侵蚀性非常的强。 嗯， 尤其美团上市了之后，那一定是会对我们以后占据国外市场才有一个很大作用的。 嗯，所以说美团呢在港交所上市之后，应该说现在还是被市场比较看好的啊。 是， 刚才您也说了，美团未来的发展应该也不错，因为毕竟它最大的股东是腾讯哈。 对啊，所以我们希望它能发展的越来越好，尤其是优惠券能够越来越多。 没错， 给我们老百姓提供的福利也越来越多。 哎，那么今天通过杜帅的介绍，也让我们了解到了美团大概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哈。 嗯， 好，那么今天的杜帅开说就到这里了。有关这期节目的详细情况，大家也可以关注杜帅开说的微信公众号。 杜甫的杜，元帅的帅，杜帅开说， 哎， 谢谢大家。 好，谢谢杜帅。那么明天呢，我们要继续关注经济方面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2018进入尾声了，2019即将到来。2018的金融市场都发生了一些什么？2019的金融趋势又是什么样的呢？盘点和展望金融市场，就在明天的杜帅开说，明儿见。 明天见。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内容了。在10点城市广播为你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 我为你心跳。